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同肥仔在寺庙度将明叔扯翻出嚟，考虑到伤员嘅状况，我哋并未在格拉米尔过多停留。三日之后，我哋辞别咗当地嘅牧人，启程翻北京。啱啱一翻到市区，我就叫肥仔快啲去揾大金牙嚟，一齐去明叔屋企碰头，将佢嗰啲值钱嘅古董全部收晒佢。当然呢件事呢，就唔敢俾杨雪莉知道。杨雪莉要带阿香去医院复查伤口，我随便揾咗个藉口撩出嚟。明叔啊，想走咗几次都走唔甩，只好愁眉苦面咁带住我翻屋企啦。北京城曾经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御牛舞。改革开放之后呢，随住城市嘅改造，四合院就逐渐少咗起身啦。明叔呢个单位呢，系位于阜城门附近，算系一个旺中大静嘅地段啦。虽然有几分破败，但系一砖一瓦都有一种古老颓废嘅美感，多少保留住一啲古朴嘅气氛。我越睇呢，就越觉得呢一套院呢够晒讲究，不免系有啲后悔啦。你话当初如果要明叔将呢一套院作为报酬一部分，咁几好呢？你话冇过几耐，肥仔同大金牙两个各自拎住两个大皮箱，急急脚咁赶嚟汇合啦。大金牙一见到我，依起彭金牙讲啦： 哎呀，胡爷，哎，你真系挂死兄弟我啦！自从你哋去咗西藏，我成日都眼眉条啊，总算系盼到你翻嚟咯。依家潘家园形势唔好，生意又好难做啊！你哋唔响度嘅时候，兄弟我连揾个人商量下都冇，唉，真系苦啊！ 我对大金牙讲啦，我哋喺昆仑山啊，都差啲就系咁大啦，谂唔到啊，我哋嘅根据地都咁困难啦吓。不过呢啲嘢呢，以后得闲再讲啦。依家我哋主要系要打土豪分田地。明叔啊，已经将呢一间屋里头嘅嘢全部都作为酬金俾晒我哋噶啦。我同肥仔对鉴别古玩呢，就唔系好在行，半桶水嘅啫。所以呢啲嘢呢，你帮下手长下眼，好快啲截演啊！ 唉，胡爷、肥爷，你两位睇好啦，即管放心啊。赌斗嘅手艺兄弟啊唔得，但系论起鉴别嘅眼力啊，真系唔系话我自己吹啊。四九城里头几多行家都唔敢拍埋嚟我度啊！ 肥仔呢个时候啊，高兴到含埋嘴啊，一只手揽住明叔条颈啊，讲啦： 唉，收拾下啦，阿明叔啊，我哋唔客气噶啦，冇计啦，鬼叫当初你向我哋开枪咩？我都唔好意思再讲啦。唉，咪废话啦，快啲开门啦！ 明叔啊，冇办法啦，只好死死地气咁将放置古董嘅嗰栋房门打开咗。里面一切如故，几架古朴嘅檀木柜上面林林种种咁摆放住好多古碗，令人都唔知道应该从边度落手先。呢度同我哋第一次嚟嘅时候冇咩分别，即係少咗一隻十三苏花池猫，不过都唔紧要啦，呢件嘢本嚟就唔係咁值钱嘅。大金牙念念不忘，始终挂住嘅就係明叔一直随身带住嘅嗰一块凤形润玉。呢件嘢呢，早就落向肥仔嘅手里头啦，依家都攞埋出嚟，以便做拆估算总价。呢啲呢，係我哋去美国做生意嘅资金啦，全部都靠晒佢啦。大金牙第二啲唔顾得啊，总算係将玉凤攞咗向手里头啦，自然又系一番由衷嘅赞叹。 嗱，老实讲啊，如果将玉整碎食落肚，你话可以长生不老呢，咁咪假话嚟嘅。不过美玉有养颜养生嘅功效，咁就係不争嘅事实啦。 慈禧太后老佛爷就坚持每日用玉美容。古人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胡爷依我睇啊，呢件玉凤我哋仲系咪出手啦？就留住贴身收藏仲好啦。 我接过呢一枚玉凤睇咗睇，虽然有史可查系杨贵妃用过嘅珍品，但系就连我都睇得出，黑宫明显具有汉八刀嘅风格，讲明年代远比唐代仲要久远，系一件可遇而不可求嘅稀世美玉啊！不过呢件呢，毕竟都系女仔用嘅嘢，我留住佢又有咩作用呢？仲不如卖咗佢兑换成现金好过。但系转念一谂，不如送咗俾杨雪莉啦。呢件唔系赌斗赌出嚟嘅，佢一定会中意嘅。于是我就岌头同意啦，叫肥仔计数嘅时候唔好将玉凤计埋入去。随后呢，我哋又逐一咁查看咗其余嘅古玩，唔睇系由自可啊，一睇先知道俾明叔困咗啦呢镬。古玩呢一家嘢呢，响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好多精仿啦。正因为有收藏嘅价值，值得品评，咁先有大玩家施展眼力、财力同埋魄力嘅空间。鉴别真伪嘅入门就容易，精通就难啦。从某种意义上嚟讲啊，古玩嘅魅力亦就在于真假难辨之间。明叔呢间屋里头嘅嘢，有唔少睇起身咧好似系真嘅，但系仔细一鉴别就知道价值唔高，大部分都系充门面装阔佬嘅摆设。肥仔一嬲之下就想揾明叔嚟出气啦。明叔即刻揾我求饶啊！以前系为咗撑门面，所以先搞到成屋都系古董。响南洋辛辛苦苦收咗一世古玩，大部分啊都帮佢两个宝贝仔还晒赌债。佢实质上呢，依家已经倾家荡产噶。如果唔系啊，都唔使搏埋条老命去昆仑山。不过呢啲嘢里头呢，亦并非全部都系假嘅，个别有几样嘢仲几值钱下嘅。我对肥仔一摆手，哎，算啦算啦，打佢一餐佢都呕唔出条金条嚟㗎啦。諗办法将啲假货都清晒出去先，睇下仲有啲咩好嘢啦。於是即刻同大金牙肥仔一齐喐手，翻箱倒笼咁清点咗一次。肥仔自以为眼光独到啊，执起咗一隻暗红色嘅莲花形瓷碗讲啦。老虎老金，你过嚟睇下。呢隻绝对系窑变釉啦啩。碗外边啲釉色红到好似血咁。里边呢全部都系条纹状嘅釉花。我响潘家园呢睇到嗰个专门卖瓷器嗰个光头李啊，买过一件差唔多嘅。佢话呢种颜色呢叫做鸡血红，又叫做朱砂红啊。里头嘅条纹呢叫做雨淋墙，睇起身好似雨水顺住墙壁向下滴水咁。如果真係钧窑啊，咁睇怕都可以值返两个钱喎。大金牙接过嚟睇咗睇。 肥爷，你啲眼界真係高啊，边嚟咁多钧窑啊？一隻钧窑瓷啊价值万金。我呢几年计到尽啊，都未见过几件完整嘅。钧窑无对，窑变无双，边有咁易见得到啊？有色里面红到好似胭脂咁嘅为之最好。清脆紫黑色嘅就次之。佢嘅窑变叫做幽隐走泥纹。即係响窑中呈现一条条长短不一，自上而下嘅有痕，好似嗰啲幽隐游走响泥土咁，非常独特嘅。首先呢，呢隻器皿就唔系碗，系一件笔洗。呢种颜色系玫瑰红，紫君嘅仿品，仿嘅系浓丽无比嘅葡萄籽。无论从形制、釉彩、圈足、气泡、胎质嚟睇都唔系真品，只系民国晚期嘅高仿，可能系苏州嗰边流出嚟嘅， 值到1000蚊就算唔错咯。 我对肥仔大金牙讲啦，呢啲假嘅里面呢都有啲仿得几精致嘅，虽然唔似真嘅咁值钱，但係总好过件废品啊，讲唔定我哋仲可以攞去搞下外汇啊。讲完呢，我就将呢一件不洗打包收埋。呢啲乱七八糟真真假假嘅古玩里头，诶，有一件嘢吸引咗我嘅眼球，系一隻瓷杯嚟嘅，胎形好整齐，有色洁白，形状啊有啲似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候首长用嘅嗰种杯，但系做工就更加考究，质感好好。当然最重要呢，仲系佢嗰啲强烈嘅时代特征最为吸引人。嗱，你听，杯嘅把手上边呢系镰刀斧头嘅造型，盖上边呢有红五星同埋拳头嘅符号，标有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嘅词语。杯身嘅正面呢仲有将总路线同总任务贯彻到一切工作去嘅语录。我问明叔啦，明叔啊，你老人家嘅呢隻杯怕唔会系假嘅啩？唔知系边位首长用过呢？你系从边度得返嚟㗎？ 呢隻杯肯定唔系假㗎啦，系前两年一个大陆朋友送嘅，据讲系绝版㗎啦。呢个杯嘅价值系绝对唔低，系典型嘅共和国文物，你哋就将佢攞咗去就算啦。其余嘅嘢多多少少留返几件俾我啊，你话系唔系啦？ 肥仔睇咗之后就讲啦， 以前我屋企都好似有一套啊，系我屋企伯爷开会时候发嘅。嗰阵时我仲好细，俾你呢个老虎啊从我屋企借走晒，攞嚟当弹弓把嚟使。依家諗起身啊真系嘥嘢。呢隻咁嘅烂杯啊依家值钱啊。 大金牙讲啦， 响嗰个年代甚至依家开会发俾首长用嘅杯都系差唔多，但呢隻肯定唔一样。诸位睇呢隻杯嘅落款系张松涛嘅提款，仲有景德镇市第一瓷画工艺合作社。哇，呢隻杯呀不得了啊。据我所知，呢隻肯定系中央为庐山会议而定制嘅。响当时嚟讲，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调集景德镇画瓷名手专门画的瓷，它的数量不多，松涛款就更加难得，有好高的价值，作为绝版或者现在它的价值还未突显，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只杯肯定会越来越值钱。 我举这只杯看完又看，你话将佢摆喺屋企饮水，会唔会有手掌嘅感觉呢？吓，虽然呢件呢唔系咩真正意义上嘅古玩，但系工艺精美，款式独特，数量又稀少，更难得嘅系佢见证过历史上嘅风云变幻，有一层深厚嘅特殊含义。嗱，衡量古玩价值有五个字，就系老、少、精、美、好。呢隻杯呢已经占咗精同少呢两个字啦。如果可以配齐成套添啊，咁价值肯定要超过普通嘅名器。睇嚟明叔呢啲乱七八糟嘅嘢里头仲算有几样好嘢。虽然冇我哋预期收获咁大，但係点计呢都有个意外收获啦。明叔呢个房里头大多数嘅器物呢都是从古玩商里头一枪打买返嚟充门面嘅。所谓嘅一枪打呢就是一大批器物同时成交。其中大多数呢都是民国前后嘅高仿，虽然就唔值钱，但是呢亦唔会好似普通流嘢咁分文不值。而且喺呢啲嘢里面仲有几件货真价实嘅好嘢。於是我哋三个抖擞精神，将一件件分门别类，经大金牙鉴定唔值钱嘅都堆响房嘅角落里头。随住清理行动嘅深入开展，檀木架上面嘅嘢越嚟越少，明叔块面越嚟越难睇。呢个时候 肥仔见唔起眼嘅地方有只紫砂壶，乌卒卒咁讨气到死，于是系随手向次品嗰堆嘢度劈过去啦。大金牙当时呢，正用鼻闻紧一件铜做嘅小佛像，忽然睇见肥仔劈出去嘅紫砂壶，顿时擘大嘴，两只眼眼定定咁盯住紫砂壶从空中跌落嘅抛物线，连手里头嘅铜像都唔要啦，亦唔知佢嘅身手点解会变得咁轻盈，竟然喺紫砂壶落地跌烂之前就将佢接住咗。大金牙成头大汗： 啊，肥爷，你真系我祖宗啊！我正话一眼冇睇实啫，呢只壶就冇行咯。 哎呀，咁大惊小怪做咩啫？呢只烂壶啊咁鬼老土，连紫砂嘅光泽都冇晒啦，都唔知系从边个坑渠度挖出嚟嘅，搵鬼买咩？ 我都觉得呢只壶其貌不扬，造型呢都仲算可以，但系胎质啊太过乌黑，缺少光泽感，亦就系我哋俗称嘅包浆啦，根本啊睇唔到有咩好处。不过大金牙睇嘢好少睇走眼嘅，唔通呢件嘢真系好值钱？大金牙小心翼翼咁摸咗下只壶，用鼻又索咗两下。 你哋咪睇呢只紫砂壶唔起眼，呢只系明代嘅古物嚟嘅，呢种形质叫做根囊。我哋现代见到嘅明代紫砂，表面上呢都冇咗嗰层光滑明润嘅包浆，因为90%啊都系墓里头倒出嚟嘅明器，胎体响土里头埋嘅年头耐咗啦，就算原本有啲光润啊，都俾土浸到冇晒，再加上嗰个时期嘅工艺啊，仲未改良，只系将泥料略加浸炼，杂质啊比较多，所以观感最初咧系比唔上清代嘅壶好。但系呢件啊系一件实打实嘅名器嚟啊！ 我同肥仔、大金牙三个心满意足咁将紫砂壶包起身，最后呢总共挑出咗20多件嘢。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一睇时间已经是晚上9多了，大家忙住点火，饭都未得闲食。肥仔入嚟嘅时候睇见胡同口有个饭馆，先食翻餐再返屋企呢，於是我哋拎起嘢走人。本嚟冇遇明叔嘅，但係明叔呢好似係好唔舍得佢嗰啲嘢，厚住面皮系都要跟埋你。好啦，食饭嘅时候啊，明叔又会继续劝我哋倒斗啦。咁我同肥仔有冇应承佢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下次再讲。